第77集，沈直醒来的时候，房间里很暗。他刚要伸手去摸遥控器，窗帘就被人推了一把，随后自动打开。光线照进来，沈直把脸埋进枕头里。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，他的表情变得很茫然，目光转动，呆呆地看着许岩拿一杯热牛奶走到床边坐下来。他维持着抬头的姿势，开始怀疑昨晚或许不是梦，是真实的。不，不用怀疑了，确实不是梦，是真的发生了，所以许岩今天早上才会出现在这里。 起来洗漱，洗完喝牛奶。 沈直还是愣愣地不动，许岩颇有耐心地等着他。很久后，沈直才坐起身，一开口，声音沙哑。 你， 他无数次梦见这样的场景，不论是睡前还是睡后，许岩都在身边，但只有这一次真实感那么强烈，强烈到让人无法质疑。 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没见过。 你为什么会来？ 昨天晚上为什么会来？又为什么会留下？ 还能为什么？来看你。 其实不管许岩到底是出自于什么原因来看自己，都不重要。沈直红着眼眶笑起来，伸手去抱他。许岩就坐在那里，没有躲闪。两人身体相撞的那瞬间，沈直没触碰到任何实感。他没有抱到许岩，只揽了满怀的空气。许岩消失了。沈直失重地往床下摔去，但他只是平静地闭上眼。咚的一下，砸上地面的同时，沈直睁开眼。房间里一片昏暗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习惯了，沈直习惯了，习惯了在梦里看到许岩，又在最后一刻失去的。梦再真实也还是梦，总是要醒的，他已经烂熟了这种落差感。但梦醒后的一段时间里非常难挨，沈直按住钝痛的心口，喘了口气，慢慢坐起身。他隐约还记得昨晚的梦，他梦见许岩哭了，看起来那么难过。沈直想，幸好只是梦。他不希望看到许岩这样伤心，但同时又很遗憾，梦里的自己能当面亲口对许岩说生日快乐，现实中却不能。洗漱完后，他去了衣帽间，许岩的衣柜还开着，沈直俯身拿起昨晚自己抱在怀里的灰色卫衣，套上衣架，挂好，再把那些被推到另一头的衣服一件件重新移回原位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关上衣柜门。他出了衣帽间，拉开窗帘走上露台，桌上酒瓶歪斜，看起来混乱潦倒，像他。今天早上没有太阳，风吹过，阴沉且闷热，又是新的让人毫无期待的一天。许岩今天休息，他凌晨一点多才从沈直家出来，沈直说完生日快乐就睡着了。许岩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他床边坐上一个钟头。凌晨三点多睡，中午十一点醒，许岩起床后去父母家吃饭。 哥，眼睛怎么这么肿啊？ 没睡好。 怎么的呢？有心事啊？你不是连续工作了很久吗？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竟然还睡不好，怎么会呢？ 不要在我生日的时候找抽可以吗？ 许年缓缓坐直，沉默三秒，张口大喊： 哎，妈，哥要打我。 休息了小半天，傍晚的时候许岩去公司处理点事，弄完之后要去酒吧，几怀他们给他过生日。许年跟他一起上了车，一路上唧唧歪歪，他的话许岩左耳进右耳出。昨天晚上太耗心神，他有好几年没哭成这样，整个人要虚脱一样。 干嘛呢哥？到底怎么了？ 许年独自叭叭半天没得到什么回应，他伸手在许岩耳边打了个响指。 你肯定不是没睡好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我觉得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 你要当医了？ 许岩懒得回他，但因为话说一半弄得许年非常难受，抓耳挠腮，如坐针毡。 哥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完啊，不要不识抬举啊，否则我马上就跪下来求你。 这场面似曾相识，高中的时候住校，有天晚上许岩偷偷玩手机，给许年发了句： 我告诉你一件事。 高二宿舍楼里也正在偷偷玩手机的许年秒回： 什么事？什么事？算了，不说了。 接着他任凭许年在那边怎么信息轰炸都不再回复，于是半夜11点许年穿睡衣沿着水管从三楼爬下来，又沿着水管爬上高三宿舍楼的二楼阳台，跨越万水千山，只为凑到许岩枕边，当面问他哥一句： 快跟我说，到底什么事啊？ 许岩在黑暗里跟他弟对视几秒，然后果断喊来宿管，把许年遣送回高二宿舍楼。许年被保安架走的时候，还不住地回头大喊： 到底是什么事？ 到了公司楼下，许年仍然在问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，许岩留下一句： 你在车里等我， 就开门走人。许年不干，愤恨地大骂一声，迅速跟着下车。他蹭在许岩身边，连体婴儿似的叽叽咕咕说：啊，快点告诉我，快点快点快点。许岩边看手机边往前走，陆森说正好他也来了公司，等会儿一起去酒吧。突然许年不说话了，安静了两秒。 哦呦，这是你们公司模特啊，身材真…… 他的话音在迎面走来那人抬起头时诡异的戛然而止，许岩感到好奇，跟着抬起头，第一眼的时候他差点没认出对方。沈之没穿西服，只穿了件白 T，戴了副黑框眼镜，头发随意耷拉在额前。那副眼镜单看有点普通笨重，但架在他鼻梁上就显得高级起来。曲岩一瞬间还以为看到了大学时期的沈直。曲岩凌晨才见过他带着泪痕的睡颜，短短一天不到，沈直恢复如常，看起来毫无破绽。没人知道这样的崩溃和自愈在他身上发生过多少个来回。他把昨晚当成梦，许岩知道，因为沈直说过一句话： 我不想在梦里还看见你掉眼泪。